这越来越远。 今天在北京的局部地区呢都下起了阵雨，但说实话在建国门，在我居住的地方，我还真的没有看到雨。不过在朋友圈里看到了北京很多角落的雨，希望在雨天你也吃得很暖，然后带着伞，享受着这种在夏日的独特的雨夜的浪漫。有时候真的是夏天的时候下一场雨，会让这个空气啊，还有你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清爽了许多。好吧，带着这样的好心情来今天晚上为你在乎的人送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人生若只是如初见4148。他说今天是我老公的生日，我想给他点播一首歌，他叫李尚。李尚生日快乐，你老婆人生若只是如初见4148为你带来的是谢娜的生日歌。在歌声里呢，也要对你说声生日快乐，希望你们在一起越来越相爱，越来越快乐。 来到世界的某一刻，天气寒冷或炎热，又或者哪款血型和星座，每年这时刻我对自己说，有生的日子要更快乐。爸爸妈妈都辛苦了，谢谢你们为我付出太多，你生日的祝福，吹灭的蜡烛，我要我自己不许哭，长大了1岁要变得靠谱，继续走自己的脚步。 非常鬼马精灵的谢娜，现在也是做了妈妈，这首歌叫生日歌，送给5月15号过生日的李尚朋友，这是你老婆为你送上的。同样在今天过生日的其他的金牛男金牛女，也祝你们生日快乐。 现实的生活偶尔会难过，不知道如何去解脱，看不懂规则，辨不清颜色，没有人会来告诉我，就让这首歌还给你快乐，无所谓别人怎么说，不要再胡思乱想那么多，生日就该 花火，手机祝福收的很多，看到最后一条来自你写着让我感动的 生日快乐。如今呢，过生日有很多种表达祝福的形式，那其中呢就会有在凌晨的时候收到微信的，或者是生日的祝福，或者是生日的红包。总之呢，是天一亮睁开眼睛就会知道最关心你的人在第一时间感谢这个世界上有了你。对啊，其实所有的感情的互动中都带着每个人的在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记住每个朋友的生日，但是能够记住你的生日，足以见得你曾经做过许多让他觉得很温暖，很想永远报答你的事情。我想每一份祝福里都是朋友家人和爱人给予你最深切的祝愿。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欢迎继续登录新浪韩丽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丽。下雨天是不是听广播也很浪漫呢？当然你会反驳说 No，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和你一起躲过雨的屋檐。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午后夜，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下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梦开始不甜。

开始越来越结实了。那皮革婚其实很容易啊，在这一天两个人不管是给家里置办点皮革的内容，还是彼此买一件皮革的制品，我觉得都是对第三年这个结婚纪念日的一个很好的纪念。希望你们明天能过得开开心心的。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可以告诉我。下面这首歌如果很爱玩某什么音的话，大概呢也会学会这个舞蹈了，很可爱的学猫叫。 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是要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我想要当你的小猫猫。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我要穿你的外套，闻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的猫，赖在你怀里睡觉，每天都贪恋着 小甜蜜的情歌，超级简单哈。可能是大家每天都太劳累太复杂了，所以有时候觉得这样的歌曲还真的容易瞬间的哈，就让你觉得很美好。人简单一点儿，也许有些事情就变得没有那么计较了。远方这位朋友，你说有一样东西是无法欺骗的，它就是自己的内心。来北京快两年了，两年的时间很长，但是也很短暂。爱了很久的朋友，没有办法去表达，也不想增加负担。我知道你要点播田馥甄的那一首歌，但此刻呢，陈奕迅想对你说：阴天快乐，别想那么多。 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

样，南拳妈妈是不是帮你把心声喊了出来呢？不再是莫文蔚那首如果没有你啊，在下雨天的那种凄凄惨惨的感觉，而是虽然说不在身边，但是心里想起那些在一起时的甜蜜，会觉得依然有很多很多让自己此时此刻开心起来的细胞啊，在身体中涌动着，这种感觉是最好的。我想思念就让它能够给自己的这段时间哈，带来一些开心的东西，否则思念若折磨你，那就是你的一个绊脚石了。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可以到微博，也许是你好久没有玩的微博上找到韩丽，然后留言就可以了。小耳朵公主，小耳朵公主1988说，今天是我和老公领证5周年的日子，恭喜，所以呢也希望电波当中为我们响起一首歌，希望我们能够一直幸福下去。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爱是最美的事情。无论发生过多少的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己受到一点伤害，因爱而怀疑的事情，但是终将要相信爱是最美的事情。 能让我遇见你，曾经也曾错过爱情，但不放弃， 不太会说话，只用心想唱给你听，你流泪的表情让我想拥抱你， 是一种约定，要一起去旅行， 将未来握紧，我们的命运就算孩子气，人生总有些风雨要决心才看到甜蜜， 谢谢你陪我任性， 谢谢你从不放弃， 因为你是那个让我想要永恒的爱情， 聊也聊不完的话题， 用不完的默契， 从天聊到地， 确定爱走下去，谢谢你愿意倾听，谢谢你放我在心，因为你才让彼此的生命完整的家庭，甜蜜一天一天累积， 拉近了距离， 爱是最美最美的诗句。 将未来握紧，我们的命运 就算孩子气，人生总有些风雨要决心才看到甜蜜，谢谢你陪我任性，谢谢你放弃，因为你是那个让我想要永恒的爱情， 聊也聊不完的话题， 用不完的默契， 从天聊到地， 确定爱走下去，谢谢你愿意倾听，谢谢你在心，因为你才让彼此的生命完成了家庭，甜蜜一天一天 有时候虽然不知道自己在节目中该点播什么歌，但是听着广播做着自己手头的事情，也会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我不是腻腻，这是不是就是你的感觉呢？那下面这首歌呢，也是昨天晚上有一位朋友，他也是来北京5年的一位朋友，很想听到的。 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什么。 99，噗噗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噗噗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大牌全合成机油99元小保养，包工包料，全市工厂店免费安装。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好的，刚才没有听完的歌曲是来自戚薇演唱的《第三人称》。如果看过那部戏的朋友，大概也会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 他想知道那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 在外漂泊不容易，女孩子注意安全，男孩子在注意安全的同时，也注意自己的身体和情绪。